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97集，两人静静地在仓库里站着，手掌与脸庞相贴。和傅文铎不一样，唐默的手很凉，大概是之前下雨，在外面淋了一些雨，掌心里带着一丝冷沁的水气味。决定摸傅文铎的脸，需要唐默鼓起一定的勇气，但是正式摸了以后，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都是脸，摸傅文铎的脸和摸自己的脸也没什么差别。唐默的左手紧紧贴在傅文铎的脸上，暗自想到，保持着这个姿势足足摸了5分钟后，唐默慢慢皱起眉头，他思索说， 好像还是不够快。 说着他举起另一只手放到了傅文铎的另一边脸上，他刚把手放上去，自己就愣住了，发现有哪里不对劲。等等，这个姿势……唐默看了片刻，下意识的两手用力往中间挤了挤，傅文铎嘴巴嘟起，唐默直接笑开。傅文铎愣住，唐默这才发现自己刚才玩过了，赶紧松手。实在也不能怪他，当唐默用两只手捧住傅文铎的脸后，根本是情不自禁地想做这个挤脸的表情，这姿势实在是太适合挤脸了。偏偏傅文铎还低头定定地看着他，一副我很想被捏脸的样子。笑过后，唐默冷静地说， 抱歉。 傅文铎淡淡地说， 没什么。 唐默咳嗽一声，还没再说话，只听一道低沉的声音轻轻响起， 你今年多大了？ 唐默抬起头， 23。怎么了？ 傅文铎点点头， 原来如此，比我小3岁。 唐默没明白对方怎么突然说这话，但他思考半晌，忽然明白，这是在说他幼稚啊。再一抬头，傅文铎黝黑的双眼里装满笑意，淡定地看着他。极其同步的默契度，让唐默在游戏里每一次都能和傅文铎完美配合。极其同步的默契度在此刻也告诉唐默，这个男人就是在说他幼稚。唐默本想反驳，但仔细想想，他刚才好像是不小心幼稚了一下。经过这么一茬，两人间僵硬的气氛舒缓了许多。唐默的双手捧着傅文铎的脸，等待异能效果的出现。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又等了5分钟，他还是没能探查到傅文铎的异能。看来傅文铎的异能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。唐默说， 可能得再摸久一点，那个女偷渡客大概摸了我10分钟才得到我的异能，不过他的异能是原版，我这个是复制版，效果和条件会比他苛刻，所以时间会更久一点。而且你的异能应该非常强大，越强大的异能越难窥测。 傅文铎说， 可以摸多点地方吗？ 唐默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他沿着自己刚才的话说， 当然你的异能强大是好事。 声音突然顿住，唐默惊愕地抬头，双目睁大， 摸多点地方？ 傅文铎神色平静，嘴角却不动声色地翘起， 摸亲密的部位，得到异能的时间会缩短。 傅文铎有理有据地分析道， 摸脸比摸手更亲密，所以时间会缩短。那如果摸比脸更亲密的部位呢？ 唐默愣住。 傅文铎说，我不介意你多摸点地方。 顿了顿， 傅文铎补充道，为了得到异能。唐默说， 好。 傅文铎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视线一直锁在唐默的身上，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唐默的脸色不断变换，憋了半天才吐出一个好字。唐默的反应令他觉得很有趣，又有些可爱。然而下一刻，傅文铎的笑容直接僵在唇角，再也笑不出来了，因为一只冰冷的手顺着他坚毅的下巴缓缓下滑。唐默一只手还放在傅文铎的脸上，另一只手犹豫地往下滑了一点，接着不再迟疑，果断地抚摸上了傅文铎的脖子。冰凉的温度刺得傅文铎身体一震，他心中忽然涌起了一阵不妙的预感，他反射性地想要开口阻止对方继续抚摸，然而唐默的手已经下去了。唐默面无表情地摸上了傅文铎的胸口，即使隔了一层外套和一件衬衫，硬邦邦的肌肉也令唐默清晰地感觉到一股纯粹的男性荷尔蒙魅力。他下定决心，手继续往下摸，摸到腹部的时候，唐默倏地顿住，他奇怪地抬头看了傅文铎一眼。傅文铎呼吸都快停了，唐默诧异道，你居然有八块腹肌？傅文铎反问， 我为什么不能有八块腹肌？ 只有一块腹肌的唐默竟然无言以对。摸摸胸口，摸摸肌肉，这已经是唐默能做到的极限了。他并不想做得更亲密，因为他自己是个 gay， 摸男人这种事他根本不愿意做，无奈做了也想要点到为止，保持一定距离。然而这个异能却不能让他保持这种合适的距离。 异能，别想藏一毛的私房钱，拥有者林雅书偷渡客，限制必须长时间触摸对方，需要皮肤直接接触。 唐默神色平静地看着前方，盯着傅文铎的衣领，他没有说话。傅文铎被他摸着也没有开口。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唐默忽然抬头说， 能把手伸进去吗？ 傅文铎愣住，他听错了？唐默说， 必须皮肤直接接触才行。 过了片刻，傅文铎说，好。傅文铎抬起双手解开自己的外套，外套被解开后，他想了想，又将手搭在了衬衫纽扣上。他的动作明明很快，可是在唐默的眼中仿佛被按下了慢镜头。啪嗒啪嗒，一颗一颗纽扣被他解开，这声音在安静的小仓库里无比响亮。傅文铎将上衣敞开，唐默便将手摸了上去。手掌与皮肤坦诚接触的那一刻，傅文铎抿了抿嘴唇，眸色深沉地看着眼前的青年。唐默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仿佛完全是为了得到对方的异能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。但是傅文铎并不知道，唐默的心里此刻正在想一个名字，维克多。唐默虽然是个 gay， 但一直和同性保持适当距离，或许是因为爱读书，天生喜静。唐默上大学前没想过谈恋爱，上大学后很快被舍友带进了桥牌游戏，接着就认识了维克多。喜欢上一个人后，他就不会再移情别恋，专心致志地喜欢。然而，唐默默默地抬起头，看着眼前的男人，两人的目光在空气里交汇，下一刻，唐默便移开视线，不敢再看。唐默的心现在跳得很快，明明是只对维克多产生过那种爱慕和喜欢，也只因为对方才有过的心跳加速。在这个时候，当傅文铎在他面前解开衣服，露出流畅漂亮的肌肉后， 唐默竟然觉得自己有点移情别恋了。 唐默的目光起初是盯着傅文铎修长的手指，后来解开衣服，他忍不住地看向了对方的身体。也许是因为皮肤相碰太过亲密，他才会产生这种奇怪的反应。唐默逼着自己不去想这件事，他认真地抚摸着傅文铎的八块腹肌，摸了一分钟没有任何反应。唐默一边思索自己到底是不是个花心的人，随便摸摸别的男人的腹肌就会产生感觉。唐默还没想出个头绪，忽然一个硬硬的东西抵在了他的大腿上。唐默先是一愣，他没想到那是什么东西，他的脑子里瞬间闪过这是什么肌肉，接着就顺手摸了一把。反应过来的唐默愣住了，唐默立即抬头，傅文铎神色淡定地看着他，仿佛下面那个硬邦邦的东西和他没关系。两人对视片刻，齐齐无言以对了。过了许久，唐默忍不住问， 冒昧地问一句，傅少校，你不是个直男？ 这话问出来，唐默就给自己找到了答案。 不对呀，谁说直男被男人摸就不能硬了？这是单纯的生理反应，是他想多了。但没给唐默道歉的机会，傅文铎淡淡地说， 我有说过我不喜欢男人。 唐默呆住， Excuse me? 你他妈喜欢男人？ 傅文铎看着唐默震惊的样子，虽然很想再说两句，但身下的小腹实在不给面子，让他也有点尴尬。两人就保持着唐默一手摸脸一手摸腹肌，小腹直愣愣地抵在唐默大腿上的姿势站了半分钟。唐默实在觉得不能再这么继续了，他正要收回手，只听一道惊恐的声音从一旁响起， 你们在做什么？ 唐默和傅文铎心中一惊，一起转头看去。看到傅文生的那一刻，唐默的心里莫名涌出一个词，捉奸在床。但他随即打消了这个古怪的念头，冷静地开口解释， 不是，小生你想多了，我们在复制你哥的异能。 傅文生瞪直了眼睛，双眼先是看看自家大哥大敞开的胸口，再看看唐默按在傅文铎腹部上的手。 你当骗小孩啊？ 傅文生刚才灌完矿泉水回到加油站，惊讶地发现自家大哥和唐默都不见了。小朋友耐心地等了一会儿，还是没有等到人，他担心地找了起来，终于找到这个小仓库，门没关好，留了一丝缝隙。傅文生没想太多，直接凑过来看了眼，然后他就看到了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幕，唐默把他哥按在墙上，扒了衣服，动手摸了。最可怕的是，傅文生眼珠子一转，盯向了傅文铎的裤子，他哥硬了呀。傅小弟的脑子里闪过，我哥居然是个同性恋，堂哥和我哥原来是这样的关系吗？难怪他们两个一起来南京找我，感情是嫂子等各种念头。最后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， 抱歉打扰了。 唐默心想， 你根本没打扰啊。 唐默赶紧松开手就要解释，傅文铎却一把按住他的手，让他继续摸在自己的腹肌上，同时他低头看着自家弟弟，冷冷地说， 你想多了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